第十五集，喜欢的人。这种奇怪的气氛一直延续到1208。进屋以后，两人仍然没说话。安里直接进了卫生间，准备先洗个澡，却被许少卿一把拽住领带，直接给带到怀里，抱着亲他的脖子。安里感觉到许少卿又在闻他了，可是今天他为了不迟到跑着来，流了很多的汗。想到之前许说他像垃圾堆里出来的，他突然特别难为情，于是突然很用力地推开许少卿。安里看到许少卿似乎被他这个抗拒的动作给惹怒了，眼神阴沉得像狼一样。 我先，胡子，让我先洗洗。 要这衣服，把你爱说屁话的狗嘴堵上。 脏，你不说，我是垃圾堆里出来的。 安里低头，看见许少卿上挑着眼睑，正从下往上看他。这个角度，那么具有锋芒的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也变得顺从乖巧，讨好一般。他现在的感觉无关性别，无关性向，只是他那种根深蒂固的意识突然被击碎。安里不会让他爱的人给他做这种事儿，更不会让他不爱的人给他做这种事儿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会这样服侍他。既然谁都不可以，那到底是谁还可以这么做呢？这是他第一次被人疼爱的记忆，给他留下这个记忆的却是个男人，衣冠楚楚，西装革履。这男人是他的老板，只要愿意能把他的贱命买下来。安里突然有点茫然无措，许少卿则眼神含着深意的笑着看安里。 这蠢鱼怎么这么容易满足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。作为我的约会对象来说蛮可爱的，作为一个直男来说，我好像知道为什么他会离婚了。真是同情啊。 安里作为一个男人当然很尴尬，不过他确实不太行，他又是个诚实的人，于是只能垂头丧气。 我去洗澡。 给你10分钟。 安里迅速地走进卫生间，很快地冲刷了自己做准备。他风风火火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，许少卿坐在沙发上等着他。 你嘴上什么玩意儿？刚才在厕所里给自己加餐了？ 精油。 你擦嘴上了？ 啊，不能涂嘴吗？ 我妈的，你到底是哪个欢乐星球来的智障？ 安里靠着侧边躺下，头倒仰在床边，翻着眼睛看许少卿，动着他那张亮闪闪的嘴，语调有点恳求。他这样子太可笑了。可许少卿想起上次安里靠在床边吐血的情景，心里头一紧，很不舒服。 哼，地球怎么能接纳你这样蠢得无法无天的外星人？笑个屁！ 你好逗啊！ 笑点成谜的外星人。 许少卿安静地盯着安里，破天荒地没有说些贱兮兮的怪话。 这个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男人，为什么会屈尊于贵来搞我？就是因为想要报复我吧？就是因为我一开始侮辱过他，所以他就要把我变成他的同类，把病传给我吧？还真是，咋才发现？早该知道自己不值那些钱吧。 安里心里有点难受，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空落落的。不过这种难受在安里的人生中真的是小事一桩，于是他又强迫自己释然，没有那么难受了。 至少许老板的报复付出了金钱，这样看来相比其他遇见的人和事儿，许老板真的是很讲究的在欺负我，算是个好人吧。 安里看见许少卿眼角绯红，目光柔和地垂着头看他的样子，虽然言语嘲弄，但看起来却怎么都让人产生一种 他真的很喜欢这件玩具的错觉。 可这个世界上没人爱我，就连当我是玩具的喜欢都是报复。不过我倒也不需要一个男人喜欢我就是了。 安里突然为许少卿这个老板不值，他到底图的什么？为了报复和一个比自己年纪大那么多又不好看的老男人约会，这跟他的聪明程度不符啊。那至少他的身体舒服到了吗？ 许老板，你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约也会舒服吗？ 对于我而言，性与感情没有一分钱的关系，你喜欢谁想跟谁约也不必告诉我。 哎哎，听，你听我说完。我是说你那么优秀，和我约不觉得吃亏吗？ 什么？ 其实你是为了报复我才和我约的吗？如果你有天觉得花钱花在我这样的人身上不值，到时候你后悔了可不要再找我的麻烦。我的钱都花掉了，还不了你的。 妈的，钱钱钱，原来又是钱，满脑子只想钱。在办公室你跟我扯生意话题，现在这种时候你要跟我扯买卖，你到底什么毛病？再说了，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玩你呢？哼，真是好玩的要疯掉了。你喜欢被我玩吗？ 不喜欢，肯定是不喜欢的。爸，我是个男人啊，但是 你看着好喜欢呢，你就是喜欢的吧？快回答我。 好烦啊，我为什么要回答？我不回答，我不。 感觉怎么样，小鲤鱼？ 我感觉5000块赚得太快，有点难以置信。 太快？今晚上没事的话再来个5000块的吧。 许少卿抱着安里休息了一会儿，不过因为安里看上去皱着眉不太舒服，许少卿就没有折腾，只是用手柔和地抚摸着安里的大腿，用嘴轻盈地亲吻她的脖子。他觉得自己很体贴。 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植入主题，赶紧让我把这5000块先赚了。 刚才喜欢吗？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？ 是个男人都会喜欢的吧。 是吗？那你和你老婆在一起的时候也这么喜欢吗？小云，我好喜欢。 我操，你他妈的可闭嘴吧。 想到如果自己刚才那副德行面对着的人是老婆周小云，安里臊的整个人都蔫了，身体机能马上进入了贤者时间般的性冷淡状态。 这个傻屌，这么恶心的场景他怎么能喊得那么兴奋呢？ 小鲤鱼，我能给你的体验是女人给不了你的。 不要拿我们的交易跟女人比，这根本没有可比性。 而且根据安里看过的小电影，女人也不是不能。但他此时不想说，因为这不是重点，现在也不是科普的时间。安里就是有点害怕，不知为何他觉得他现在必须得反驳才行，才不管许少卿是不是什么老板，他不可以同意许少卿说的这种话，因为这种论调让他极为不安甚至恐惧。他分明就是被迫的，他才不是因为想要那样才跟许少卿约的，他是为了钱。分明自己是被强迫导致的生理现象，怎么能让许少卿用这种口气说得好像自己多快活似的？ 刚才我那个只是生理反应，不代表我愿意。正常男人谁会愿意这样？荒谬！你当然理解不了女人的好处，就像我理解不了你们同性恋为什么喜欢约男人一样。 安里说完自己都给自己吓了一跳，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尖锐？不应该啊。他知道许少卿对性向的问题极为敏感，估计自己这是踩了个大雷，但他话已经说出口了，不知道该怎么着补，只能像案板上的鱼一样躺在许少卿的身下，紧张地看着身上那个目如深潭的老板。 许少卿俯身靠近他，吓得安里浑身一颤，但是那家伙却是靠着他的耳朵轻笑了一声。 你急了呀？怎么气成这样？至于吗？ 许少卿与安里近距离地对视着，眼神里是一种看透了他一般的洋洋自得和喜悦。安里的脸皮几乎到了沸点，终于先扛不住，逃避似的挪开了眼神。许少卿埋在他颈间笑了起来，十分晴朗。 我的宝宝小鲤鱼儿，下次不要叫许，叫我少卿。 许少卿，老板的名字我居然今天才知道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